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0.1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呢，继续为大家邀请高考语文名师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继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高考的作文题。好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话题正式开启之前，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来自两会的消息，政协委员建议打造京津冀冰雪人才培养联盟。本市中小学25号起放寒假，寒假作业主打实践和传统。留学人员学历学位可在线认证，认证申请周期缩短。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作为一名在体育院校工作多年的实践者，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炳书带来了和冰雪人才培养相关的提案。他表示，首都体育学院已经于去年开设了冰雪专业，着力为2022年冬奥会培养冰雪人才，但这和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需人员缺口相比还远远不够。因此他建议北京联合天津市、河北省组建有经济经济三地相关高校、高职、冰雪企业和场地等参与的冰雪人才培养联盟。据了解，去年首体在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新闻学、休闲体育、运动康复、体育经济与管理7个专业在全国首次设立冰雪专业，招收160人，并在全校所有学生中开设冰雪课程，普及冰雪教育。今年两会中，人大代表、中国消防协会常务理事、北京消防协会副理事长刘学峰建议，北京市应当设立消防学院，培养消防的专门人才。他表示，在西方发达国家，消防是一个交叉学科，有专门的消防专业博士、消防专业硕士、消防经理。刘学峰建议，应当逐步的培养消防专门人才，就像注册会计师给上市公司年审一样，由注册消防师来审查企业的消防安全。而现实却是，国内各单位负责消防安全的大多是保卫部门，或者干脆就是保安员，并没有专业的消防知识。本市中小学25号开始放寒假，新学期将会在2月26号开始。减负依然是今年寒假的主题词之一，而不少学校今年的寒假作业则是主打了实践和传统。 收集春节图片，制作精美的小册子，剪窗花，制作灯谜灯笼，了解春节的传统食品，学做一样春节食品。这个寒假，红旗小学的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自由选择，亲手动手体验春节传统习俗。而实践也是不少学校寒假作业的另一主题。比如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为孩子们特意制作了一本实践手册，让学生在假期中走进社会大课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中国科技馆、天文馆等优质社会资源基地当中寻找科技与艺术融合的魅力。针对部分留学人员反映认证难、周期长、费用偏高等问题，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22号已经开通了对所有国别的认证全流程在线服务。教育部26号在发布会上透露，80%的留学人员认证申请周期缩短，失信行为个人将会被纳入黑名单。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之事，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之事，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高考语文名师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申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杨洋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嘞，那么我们呢三个人继续组成读书三人组啊，我们的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我们今天是第二讲了啊，第二期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张开想象的翅膀，和大家呢一起梳理一下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想象类的作文啊。上一讲呢我们避开了最近这三年高考作文题当中的这个记叙文，因为呢他们除了有这个记叙表达方式上的共性之外呢，实际上还具有这个都需要想象的特点。比如说2017年有一道题叫2049共和国我为你拍照，这道题大家你如果这个数学还算不错的话，你应该知道2049年是一个什么日子，对吧？ 这数学不太好的也会知道的。 对，2049年呢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啊。其实提到这个就是两个100年嘛，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2021年嘛，然后呢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个时候那得是什么样啊， 就是展开想象的翅膀， 是吧？ 它不仅仅是一个紧跟形式，那么它也不是简单的我们说好像就是大鸣大放哈，就是喊那个大口号，那我也可以去想象我给共和国拍照，谁让你一定去拍天安门，谁让你一定去拍高铁、拍飞机、拍航空母舰，我自己生活的变化也可以嘛。那这个里头有没有学生的对于现实的这种理解和分析？那么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我们开玩笑，你说那个2049年啊，你说这个数学好的就知道什么日子。我还跟学生说，我说这个啊，真是出2017年的题，让2019年无题可出。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整数嘛， 对， 那他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就是你了解现在吗？你知道未来吗？未来真的是可以想象的吧？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小漫画书，印象特别深刻，叫《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那个在讲2000年的时候，说人们都会开着汽车出门。都会有电话联系，哇，觉得好神奇呀！就是这个，那会儿一说2000年，2000年是什么日子？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去，就觉得太遥远、太美好啊！结果现在2010年已经被我们甩下去18年了，所以它本身其实是对自己的生活日子的一个把握。那如果学生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辨识能力，一个笑话嘛，说2049年给共和国拍照，拍什么呢？采访抗战老兵， 后来我说，那你要2049年采访抗战老兵给他拍照，那是说不好听的，那真是见了鬼了。就是他只会往里安东西啊，他不会稍微加一点分析和判断，所以他的想象的背后还是对现实的了解。 对， 这一点不知道杨老师怎么看这个作文题？ 对对，我觉得这个题目给我的感触还是非常多啊。那么从考生的角度来看呢，考生17、18岁参加高考。2049年的时候，他应该真实的想到自己的年龄，对吧？大概30多年过去，已经进入到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中年，对吧？啊，40、50岁的这个年纪，那么也应该是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家庭，然后你如何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事业？你会回顾自己曾经的选择跟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吧？啊，就个人的成长肯定跟社会现实和国家是有紧密的关联的。我经常启发同学讲说。当我们去认知一个题目的时候，你要尽量去想到出题者可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去思考，然后他把正面给你，他把反面藏起，对吧？那如果你为共和国着想，试问你是不是可以站在一个其他国的立场上去这么做呢？比如说你刚刚从纽约回来，那么你刚刚从伦敦回来，这个时候你再重新站在共和国的时候，你是如何看这个社会现实呢？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国的很多发展，尤其基建方面的发展是非常发达的，对吧？包括我们的动车最长的这种面积和这个里程，包括我们现在特别方便的可以使用这个移动支付，这在国外很多发达的像纽约这样的城市，这个都是很难做到，你叫个外卖，对吧？在中国这么方便，你在国外其实很难实现。那么所以等到2049年，我们再重新站在共和国的这个国旗下，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哪怕你就是站在什么小黄车小便，那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在旁边的时候，你是如何面对自己过往的读书、工作和生活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可以想。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也在想，对吧？哈，我想从胡适、鲁迅那一代人，他们从国外回到祖国，像胡适就是在哥大读的书，对吧？哥大读的博士回来，然后鲁迅是在日本游学回来，然后来支援中国的建设。后来我们又出现一波到国外去读书的这种风潮。那我们在这30年中，年轻的朋友们，大家都需要去成长，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你如何做出一个国际性的选择呢？ 对， 比如我从阅卷老师的角度哈，也许比较古板哈，我个人还是觉得要看现实，说不能单纯的就我弄得特别科技特别玄之又玄的那些东西哈，你的玄之又玄也是解决现实问题，不是尽情的脑洞去看。 对 对， 那其实两位已经出来了两种观点，我们所说的就是大家一看就是歌颂共和国建设哈100周年的这个伟大的成绩嘛。那两位出来的相对来讲在此基础上，常规利益的基础上，都有一些新鲜的点。比如说杨老师提到的，那干嘛一定要站在原地说原地呢？我们有一个地点的变化不就可以了吗？啊，然后张征你提到的是说，哎，某个地域的孩子，那比如北京的孩子，那北京的孩子，那我也可以是外地的孩子，是吧？那么外地的孩子再进北京，或者北京的孩子去其他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的啊。那么从我这个角度呢，我又想到一个什么？因为我们都在说进步，那我能不能说2049年也一种回归？比如2049年，我从各个角度给共和国拍照，那我是语文老师，我就从语文课的角度说，是吧？那我就想上语文课堂，照一张最现代的语文课堂，我就去了。那去了之后，我想象着说这语文课堂得是什么样啊，说能不能一讲荷塘月色，同学们都立刻就置身于清华园，一讲什么琵琶行，所有人耳朵里都响起了那个琵琶声，会不会是这样？结果我一来到课堂，我惊呆了，简单的老师学生一本书，大家静静的在读书，静静的在分析，因为我们足够强大了，我们才不在乎外在的太多的虚无的，或者说借助仪器来表现我们啊，我们返璞归真，恰恰是我们强大的自信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不就到了，还是我用不着想象将来有多先进，我往技术上去想，我往心灵上去想啊。咱们走那个上一讲啊，我们在聊到北京题的时候不就说吗，从外在慢慢深入内心，那我最古朴的语文课堂，最简单本色的语文课堂，这就是我心灵强大的一个表现。 那咱们再说说下边这道题吧，也可以把孔乙己搁进去啊。在古代我有几个熟人，这个是 先读一下吗？ 对， 先把这道题完整的呈现一下。 对，先读一下，那我又给大家读一下啊。在古代有几个熟人，这个强调 说是与古人相接，古人也可以理解为书中的人物，那请你从下面经典名著当中选择出你想结交的熟人，以我想与你在一起为题写一篇作文。问题不限，经典名著呢包括这几部，论语、红楼梦、红颜、编程、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这几部经典作品都是我们划定圈定的十二部考察的经典名著当中的作品。 对，咱们这样哈，一让听众朋友也想一想，如果是你，那在这六部作品当中你会选择哪个人物，想和他在一起。其实这个很重要，要先想清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不是说我知道他说过哪句话所以我要跟他在一起，这样你的文章很难展开，你了解的内容短，那你只好稀释，一稀释就稀汤挂水，那老师就不爱看了，是吧。哎，我们先做一个咱们仨也各自做一个选择。 好， 咱们也挑几个人物。 来，杨洋老师您选哪个？ 我经过了激烈的思考啊，如果我首先抛开高考语文的这个角色的话，我就想，如果要是跟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又没有 WiFi， 实在太痛苦了。生活在《红楼梦》里面应该挺开心的，每天过的都是富贵繁华的生活啊。生活在红颜，那这压力太大了啊。生活在编程里，这也不错，这至少环境是很棒的。生活在平凡的世界，我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在精英的世界啊。好吧，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择生活在老人与海的这个世界里面啊。那么虽然环境也很艰苦啊，但是这个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家其实是海明威，就我欣赏这种硬汉式的创作，所以我也觉得，就我还很喜欢游泳啊，就想如果我生活在老人与海的这个世界里面，还真的是很刺激啊，符合我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啊， 就跳到海里和鲨鱼搏斗。 老人与海，我要选呢，我选编程吧，我愿意和编程当中的翠翠做好朋友，我告诉他怎么样去争取自己的爱情，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加的美满。 你心中的女神。 对，这是我。那申英老师，您要选的话，您选谁？ 哎呦，我真的是不好选呀。这个《论语》当中，《论语》当中，知道我最喜欢的人是谁吗？ 子路 的猛是什么？太直了，然后特别的天真。真诚啊，只有他才能问孔子说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从政你做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也乎，哎，我先正名分，然后子路能说什么，你书读到什么肚子里去了啊，就直接去批评他的老师，然后呢他的老师刚刚表扬他，用诗经里的话去表扬子路，子路就摇头晃脑，整天的就念到这两句话。那从这儿呢，你就说这个人他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好恶喜怒，而且呢他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这个意见啊。那从这儿你我为什么要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个人感觉，我一看子路，我说这家伙白羊座的，肯定是白羊的啊，就是特别的天真，特别的冲动，特别的猛，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你看到子路怎么样的被剁成了肉酱，那你从这里头你心中也感受到，要不然如果你感受到一种悲壮和敬意，那就是我还要把这种政治进行到底。子路那最后他是帽子掉了，俩人拼刺刀，帽子掉了，子路说不行，拼刺刀也得讲究礼仪，所以把这帽子一剪，剪帽子过程中被人给剁了，是吧。哎，那这是一种坚持。那么同样的呢，我也可以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啊，个性太直，那么也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受到别人的蛊惑，那这样的话我改变我自己，这也是可以的，是吧。我建议大家尽可能的挑选一些小人物，因为你说比如说我一去红楼梦，你就和贾宝玉，你就和林黛玉，你就和薛宝钗，太常见了， 不好， 哎，不好写。我和小红生活在一起，这个小红她就是面对着这个自己的命运，她不甘心啊，她要抗争啊，那我就是摆明了我就是要攀高枝儿，那我们现在拼命的往北上广挤，为什么？那这不也一样，我要给我自己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交代吗？ 对， 十几岁的女孩子确定了的理想，而且她没有不择手段呀，她是尽她最大的可能，她如果说损人利己去害别人，这我们不向她学习，是吧，她努力的去争取，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去了解一些小人物可能更容易进去。我们经典阅读读了那么多期，其实就是让大家深入的去理解作品，理解人物。 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作品，就是这样的这个作文的题目啊，其实好写也不好写， 不好写，就写出心意很难。所以我们的心意给大家提的建议：一、小人物， 嗯； 二、找细节， 嗯； 三、换一个角度去看他的， 嗯嗯。你看，我们今天呢说带大家插上这个想象的翅膀，是吧？ 嗯。 那么未来有可能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想象类的这种作文的题目，我们有没有一个大的原则或者一个原则，大家按部就班的这样去分析这个题目，我们就能够构思出一篇非常精巧的作文，有什么样的方法？嗯， 我觉得就想象式的作文最核心的还是要能够跟现实生活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对吧？那么你无论如何想，如何天马行空，但是仍然还是要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对现实的推动有价值有意义，对现实的生活的反思是有一定的力量的。那么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觉得想象这个题目这个非常困难，而是能够找到一个现实的基础，现实的抓手。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感觉呢，要深刻建立在对于人性的这种认识上面，因为无论你科技怎么变化怎么发展，但是你人性很多点是一致的，对吧？即使最后就是我们发展出来那种三体式的文明，对吧？但是你看在三体这个故事里面，人与人之间那种尔虞我诈呀，那种不信任啊，就它还是一样的。所以无论你写科幻小说啊，对吧，比如像儒勒·凡尔纳，他写的科幻小说已经很天马行空了，但事实上他还是建立在对人的这种尊重和理解上面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海底两万里》，其实最后那个男主角其实是一个印度的王子，但是呢他的这个土地被英国人抢走了，所以他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在地下搜集财宝啊，然后建立自己的军队啊。就很多这些科幻小说的背后其实都建立在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这样我们在进行联想想象的时候也可以写出好的想象来。那么再有就是人性的这种不变，对吧？ 嗯，申英老师有什么样好方法？ 我觉得首先一点，一定认真看题，因为题目呢，它不是一个这样的题目，很容易让你一下子发现，哎，这个孔乙己我认识啊，或者说这个红颜我认真读过，然后你就不看完整的这个题目了啊，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是这么个感觉。所以一定审题，把题目的要求看清楚。那再一点呢，就是在我们选择内容，你的想象，刚刚杨老师已经说了，它是以现实为基础的。那我再说一点，就是从故事情节的塑造上啊，故事情节的这种结构上，要努力的走出初中作文。但不是说初中作文一定不好哈，但初中作文就是你把这事儿讲出来就行。而我们高中生更在乎的是，那么如果是事件，它的跌宕起伏，那你必须要安排。所谓起承转合，转的这一步至关重要。那么再一点呢，就是那主要表现的是你的思想和思考。刚刚我们也说了，不是想象就让你遇到它，而是你怎么看它，你怎么看它的过去，你怎么看它的未来，这个时候是你的这个分析啊。然后呢，总还应该有几个亮点，所以几个可能某一个亮点，就是让人想象类的作文，因为刚才张征说了好多次，就要脑洞大开，脑洞大开，脑洞开，你往哪儿开？ 对 啊，不是往玄幻那个方面开，而是你得点亮老师的眼睛。 嗯 啊，咱们再讲放飞想象的翅膀，让阅卷老师，说白了，我们说的功利一点，你就是这个唯二或者唯三的作者嘛。 嗯， 你得打动他。如果我们就是我现在又换到身份，我说我是阅卷老师，我们是干嘛的呀？我们就一天到晚看这些东西，我讲一辈子，可能有的老师我都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样的语文，然后你给我背孔乙己的故事，那我能给你高分吗？啊，我记得有一首歌哈，这个歌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它本身是说唱爱情的，我想拿它作为阅卷老师的心声。那个一歌词就叫我快乐你幸福，你写一篇让我感到快乐的文章，我就会给你一个让你觉得幸福的分数。 好啊，那我们就用这个申英老师提的这首歌咱们做收尾。 嗯 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经典阅读亲子同行啊，我们这个序列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的第二期节目呢，到这就先暂告一段落了。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谢谢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天下